他是雷家的人，怎么可能真心向着我？对我婶婶都还防着一手呢，怎么可能真心对我？ 可我听到为什么不是这样的？雷红可是很瞧不上雷蒙的，要不然他们叔侄也不会分。 郭杰回过头冲安哲臣笑了一下， 说的可不就是，雷蒙这个人太没良心，我姑父一心替他着想，你看看现在落得个什么下场，自己家的公司不能回，还欠了雷家一笔钱。 安哲臣脸上浮现出一抹冷笑，没再开口。待到快到安家的时候，郭杰才说道， 安哥，我知道你喜欢雷蒙，可那小子太不识抬举，你如果信得过我的话，我有办法让他乖乖来找你。 什么办法？ 你听说燕娇招投标的事情没有？ 你怎么知道？ 你别我怎么知道的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合作，只要拿下竞标，就算雷蒙手里有燕娇的地，到时候也得听我们的。 天真，竞标的工程都是公家土地，那些私人地块我们无权干涉。 话是这么说，可你别忘记了，不管多硬后台的商家，不都得遵循公家的统一规划？而且我听说雷某也要参加这次的竞标。 安哲臣眉头微拧， 具体说说。 郭杰把他的想法全部说了出来，到最后才提到了周雨潮。 安哥，你别看周雨潮前段时间裁了，可这人有钱啊，我们只需要出人出设计，钱的事儿都归他。 他要不是傻子会听我们的，再说他那种人我看不上。 郭杰把车在路边停好，侧过头看着安哲臣说道， 安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意这个？管他是哪种人，有钱投进来就行。 安哲臣眯起眼睛看了郭杰两眼， 这事江哲知道吗？ 江哥被他爸关起来了，如果我要不回雷蒙手里的土地，就不会再让我们俩见面。 安哲臣了然， 你就是因为这事儿才要跟周雨潮合作的？ 是也不是，我恨雷蒙，看不惯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就想把他从高处拉下来，看着他跪地求饶的样子。 安哲臣突然跃起扑过去，一把把郭杰给按在车窗上。 我警告你，你要敢动他的话，信不信我杀了你。 安哥，你这么深情表现给谁看？你真以为雷蒙会在乎吗？你知不知道他现在连家都不回了，天天窝在秦景城的别墅里。 你闭嘴。 你知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？秦景城又不是傻子，会在没有好处的情况下一而再地帮助雷蒙。安哥，你别天真了，你明知道他们。 闭嘴，我让你闭嘴听到没有，滚。 安哲臣踢开车门，把郭杰一把拽出车，转头走回了安宅。郭杰跟在他后面说道， 安哥，我的提议你再想想，雷蒙能跟秦景城，为什么不能跟你？在我看来，你比那姓秦的不知道要好了多少倍。 我让你滚没听见是不是？ 郭杰脚步一顿， 安哥，等你想明白后给我打电话，不过竞标的事就在下个月，你最好是早做决定。 安哲臣回到卧室，越想越觉得不爽，雷猛的态度，郭杰的话，都让他险些失去理智了。雷猛真的跟了秦锦城了吗？他秦家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跟他们安家比？凭什么能抢走他看上的人呢？这种失控是安哲臣不允许的。他拿出手机给陈记打了个电话， 去查查燕郊开发区竞标的事。 不管是雷氏还是秦氏，都不是专业的建筑设计事务所，尤其是雷氏，虽然因为公司业务的关系有相关职能部门，但对比起外界的专业建筑设计事务所，竞争力上还是差了一个档次。 秦氏要好点，他有自己的施工团队，而且建筑设计师的人才方面也相对的要全面一些。不过因为公司成立的时间关系，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到过燕郊开发区这么大面积的案子。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要出一份完整的设计图，包括后期施工方的考量，不管对他们两家公司谁来说都是一大挑战。不过雷猛这人狂妄惯了，没挑战的事儿他还没心思做呢。所以在截止竞标开始的两个小时，他终于完成了最终的设计稿，直接提供给竞标主办方的只是初稿，并不完善。雷猛跟秦锦城一前一后地走进竞标大会的现场。同一款式的黑色西服，一个高冷禁欲的高岭之花，一个阳光帅气外加有点邪痞的不羁青年，明明是反差到了极致的两个人，走在一起偏偏不让人觉得违和跟格格不入，反倒是有种和谐的搭配之感，莫名的让人觉得很般配。相差无几的身高，同样的英俊帅气人神共愤的嘴脸，让人一眼就能极度的发狂。两人刚走进去，便有人迎上来跟他们打招呼。 秦总，雷总，你们到了，这边请。 老陈，我听说这次参加竞标的公司有十几家，是不是真的？ 是，安家、江家，好几家大公司都参加了。 叫老陈的男人如实说道。不知道是不是雷猛的错觉，总觉得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意无意地看了他一眼，搞得他莫名其妙。 在你看来，哪家公司比较有胜算一些？ 可能是跟老陈的关系还不错，秦锦城没有避讳什么，直接开口问道。 不好说，这次几家大公司的设计都各有特点，尤其是几家专业设计事务所给出的方案更是堪称完美，你们的胜算不大。 秦锦城面色如常，倒是雷猛有几分低落。 我也是专业的。 雷总别急，结果一会儿就知道了。 待到老陈走后，秦锦城看了雷猛一眼，伸手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坐下。 待会儿的解说你上去。 我来吧，本来打算让邹宇来的，既然老陈说的这么严重，那还是我来吧，胜算起码能多一层。 秦锦城微抿嘴忍着笑意，也不知道是认同了雷猛的话还是没有认同。他伸手拉过他的手放到自己腿上捏了捏。 别紧张，就算没中选也没关系，大不了我们到时候再竞争一下施工方。 不紧张，如果要真落选了，施工队的事儿也没必要竞争了。 秦锦城想了想， 听你的。 落在他脸上的眼神尽是宠溺。雷猛抬手挡住了他的眼睛。 秦总，你要再这么看我，我会忍不住想亲你后背的。 秦锦城后背靠向身后的椅背，微眯着眼睛轻笑。 来， 真是个老司机呀，堂堂秦总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俩人挤在一块说的悄悄话，并没有注意到其他公司代表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，更不可能看到江氏跟安氏的人。江哲被他爸关了一个月后总算是放出来了，这个项目江先生也是势在必得，不过想法是好的，结果就未必了。江哲带着他的人寻到他们的位置刚坐下，就听到有人叫他。